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系7月2号星期六嘅晚上啊！咁喺我哋身边咧有爆石啦，同埋糖水啊！大家好， 大家好。 今日澳洲嚟讲，对澳洲嚟讲好大件事喎！今日大选，你投咗票未啊，糖水？ 投咗啦。 嗱，咁我都想同系啊，我哋呢个系除咗公民责任之外咧，仲要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如果我哋唔投票会罚钱嘅，所以咧系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投票嘅咁样。当我哋录紧音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即系个 poll 已经完咗噶啦，咁样咁而家有数紧票啦，咁样。但系而家睇翻个 result， 睇翻咦，好似而家 Liberal 吓执政集之前嘅执政党同埋而家即系工党 Labour 都仲系咬得火红火绿，都仲系未知道鹿死谁手喎，唐水。 好可能冇一个党系得到大多数，即系冇可能冇一个党系去到76席。如果要做埋 speaker 就要77，可能咁而家估计可能 liberal 可能去到75。系咁，其实如果两边 form government 都要。好可能是 hung parliament 啦，都要同嗰啲individual independent 嗰啲challenges 傾。咁但係如果係冇一邊係夠 solid convince 到個我哋 governor general 呢，咁可能要再選喎。 吓、啊、又要再選過唔係話。 係呀、啊、可能 係呀。喂 ,hung parliament 我哋之前都試過啦，即係兩屆之前係咪、我哋都有一個 hung parliament 出現啦。咁其實嗰陣時即係點解嗰陣時成日話你點解獨立候選人咁鬼重要呢？當然香港獨立候選人即係譬如話陸黃毓民呢啲好強勁啦，咁但係即係澳洲嚟講我哋冇啲咁強勁嘅獨立候選人咁，但係即係對澳洲嘅大選嚟講，獨立嘅即係獨立嘅議員咧，係好重要，就係因為喺當呢啲咁嘅時候，佢哋就做咗好重要的角色啦。因為即係佢講嘅 policy， 即係你其他啲大黨就要去 buy， 咁你傾掂數咧，咁先至可以 form 到個 majority government 咁樣咯。 嗯， 係啊。咁但係其實咧，邊個做都咁廢啊？我哋啲即係我我你問我兩個爛蘋果，你揀個冇咁爛啫嘛。而家其實就真係。 我覺得今次都唔錯，我覺得呢、這個今次選舉都算係唔錯。 因為多議題，我發覺即係你 係有啲真實嘅議題去，有啲真實嘅選擇咯。我覺得係。 咁嗱，應間我哋可以講下啲議題啦。應間遲啲離地性探討嘅時候，咁因為有一樣嘢我都想特別去探討下嘅。咁但係喂，除咗澳洲大選之外，咁呢個基本上即係嗱，依、這個禮拜世界又發生好多大事啦。我係上次講完嗰集 Brexit， 我哋以為我哋探讨下，可能有机会走，喂，点知真系走、啊，我都跌晒眼镜咁、啊、样， 冇错， 走唔切啦，啲股票即系咁讲。咁但系另一嗱，咁又土耳其又恐袭啦，成啦咁样，但系唔紧要啦，讲个 Brexit 先啦。喂，糖水，你走唔走得切啲股票？ 我边有钱买股票啊？ 但系你 super 有啊嘛 ？super 嗰啲都系计数咁多咧，嗰啲上次我哋讲翻系一个命定嘅。結局嚟咁啊！呢個係 所以即係 個 poll 係話，我哋講嗰時個 poll 都仲係話係應該 remain 嘅，係啊，到投票嗰日都仲係話 remain 嘅個 poll， 但係呢個講明係命定嘅結局嚟㗎啦。 喂，你講命定，我以為係講緊譬如係十年、廿年後再 random 嘅時候，咁就命定啊嘛， 係咪先？十年、廿年後。 我冇估你講開口中啊嘛，係咪先？幾時有得閒？我哋嚇、啊、我哋嘅節目講完之後中咧，係咪先？我哋又唔係蕭生， 咪咯。咁真係 Brexit 咗啦。咁 好多人後悔喎、啊，而家 好奇怪呢件事。我想講下我自己的立場先啦。 好啊。 咁我自己的立場對於呢件事咧，就係我冇立場啦，你講個蠢事咩？我係食花生嘅啫，我喺度，我又唔係英國人，我絕對冇立場啦。咁但係呢、這個學呢個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話，即係我尊重英國人民嘅決定啦，佢哋中意蝕咪蝕咯，係咪先？咁樣咁但係我出咗 post 啦嗰日咁。Brexit 嘅，咁我就話命定嘅結局啦，英國撲街了。唔係，我有兩樣嘢要想 clarify 嘅。第一咧就係、是、我所講嘅撲街咧，即係我唔係即係話佢真係，就算你講英格蘭，佢真係會撲街啊，係咪先？

你唔教 佢，嗰啲咪教育咯。 系啦，你唔教佢，你唔教佢，佢咪自己上去教自己咯，系咪先？咁同埋可能你讲嗰啲佢已经识咗好耐啦，即系可能佢识得多你。 但问题嗰啲系即系 point 系有好多问题噶嘛，即系我当然系啊。咁但系呢个第二个 topic 啦，但系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已经你唔可以用一个呢、這个咁样嘅学校教育，纯粹用呢个学校教育。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应该同电脑课一齐上啦，系咪？ 唔系，譬如你 point 有好多，即系都有好多社会上有好多嘅讨论同埋争拗噶嘛。譬如你应唔应该 regulate 佢，或者点样 regulate 佢，或者 有啲人 ISP 系咪应该要 filter 佢，或者系 ISP 是不是 filter 我系啊，或者有啲人话你系咪要禁咗佢？ 系， 或者系就话有啲人话唔系，你唔应该禁佢，你应该做啲。你应该拍啲更加高质素嘅， 系健康嘅、 就是、，intellectual 嘅 point 出嚟， 系啦， 就话系，即系你要 regulate 嗰个 industry 就唔好，譬如佢啲内容唔好侮辱女性啊，唔好有暴力啊，即系可以系有正常嘅成交，但系唔可以，即系唔应该有嗰啲嘢，即系有好多啲咁嘅讨论噶嘛。其实嗰啲就系你啲仔女嘅性教育嚟噶， 系啊， 其实向各方面去。 所以其中一個我想 address 嘅嘢就話，呢個 safe school program 唔 safe 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譬如話有啲例係喺依個嘅學校，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話咧，啲學生即係老師就教啲學生點樣洗底咯，即係點樣用 browser 洗咗啲 history， 唔好俾屋企人發覺咯。即係呢個係其中嗰、那個，即係教佢哋。點樣保護自己嘅一個行為？咁、但係就咁教依一樣嘢係唔係一個健康嘅一個整全或者一個 holistic 嘅一個性教育咧？我又唔認同咯。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你上網上面嗰啲有好多係好歪曲咗嘅一啲嘅，譬如話，如果我哋講 point 嘅話，係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咁樣噶嘛。即係你唔係應該去教佢哋點樣去洗底咯？你應該點樣教佢哋一個 complete picture 咯？我只可以咁講。系啦、啊，咁系啦，今日讲啲好高尚咁讲下啲性教育嘢啦，咁样咁，但系系啦，我哋睇下下个礼拜同大家倾啲咩啦。 好 啊 ，OK， 咁我哋再下次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